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如今的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信息的传递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常常要通过打电话的方式。各位好，欢迎您搭乘今天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们今天要进行的快乐之旅呢，是要沿途一块来听一听这相声小品当中有关打电话的段子。说起打电话，2010年的春晚小品《一句话的事儿》就是一段非常有趣的关于打电话的小品，相信大家也是记忆犹新。这段小品在彩排的时候就曾经获得观众20多次的掌声，现场的气氛很火爆，在春晚舞台表演之后更是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强烈反响。比方说经典台词，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能成就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能不能阳光点儿？还有用谎言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还是谎言，都成了老百姓常常挂在嘴边的流行用语。其实这段小品是取材于上海的一位文化馆的编剧原创的小品，叫实话实说。小品当中的故事都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真实经历，最终这段小品获得了我最喜爱的春晚节目小品类的二等奖。下面呢，我们来欣赏郭冬临、牛莉和刘健的小品《一句话的事》。 呀，这么多人呢， 讨厌啊。 没事儿，我媳妇儿合法的。哎呀，婚后生活甜如蜜，娶了个媳妇儿叫丽丽，不吵架来不生气，瞧没事儿老是喂我吃东西。 怎么了？ 你太感人了，你。不是，我是说报纸上这个女的，她的事迹太感人了。你听啊，她每次削完苹果，先递到丈夫的嘴边， 给。 能这还差不多。什么事儿？ 短消息。 谁来的？ 又怎么了？ 还是他，你听哦。他每次来短消息从来不背着他老公，而且回短信的时候总是向老公请教语法和修辞。 在哪儿登着呢？ 准备明天登。 是我爸来的短消息，说包了饺子，问咱俩回不回去吃。 吃 就知道吃。你看 真是爸来的，那我就不看了。谁来的我也不看。你看你小心眼那样，心里就不能阳光一点啊？ 什么事儿啊？ 我电话。喂，这谁呀？打通了以后不说话？ 打过去不就知道了？ 对，不用，万一是诈骗电话呢？ 怎么了？我什么都没干，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你看你，你看我干嘛？ 哎，我什么都没说，你紧张什么呀？ 你什么都没说，你比说什么都厉害，还看我？你看电话我也不知道，一个电话没接着，哎呀，还看？好好好，这样行不行？我把它开在免提上，所有的电话进来，一切都在你掌控之中，行了吧？ 好，我也开成免提，我陪你。 你不用，我相信你。 别，咱俩都相信免提吧。嗯。后悔可以关上免提啊。 我后什么悔啊？我。喂。 喂， 是个男的。喂。 哎， 谁啊？ 我是三哥。 三哥，哎，你不是陪着咱们公司那些个客户去吃饭了吗？ 是啊，他们吃完饭之后要去歌厅唱歌，还让我陪着。 那就去呗。 你嫂子最烦这事儿了。哎，我跟他说咱俩在一起加班呢，他一会儿给你打电话，你可别给我说漏了啊。 哎，那我怎么说？ 和以前一样。 和以 前。 郭子，什么和以前一样啊？ 咱们俩的感情和以前一样。 你什么？ 哎呀，你看老是揪耳朵，揪耳朵，有本事揪头发。 头。 谁来了？三嫂了。 三嫂。 喂。 喂，郭子。 三嫂。 哎，你三哥跟你在一起呢吗？ 对啊，我们在一起呢。 啊，那你让他接下电话。 你等会儿，三哥。三哥，三哥，三嫂，三哥上厕所了。 啊？ 我去叫他。 啊，算了，跟你在一起我就放心了。 哦。 好啊。你们就是这么合起伙来骗自己老婆的，是不是？ 什么叫骗呢？什么叫骗呢？善意的谎言。你看你，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都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什么善意的谎言呢？就是公开的欺骗。 亲爱的，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骗你啊。 骗没骗我，我打个电话我就知道。 给谁打？ 喂，老王大哥。 哎， 老王大哥，我是郭子的爱人丽丽。 啊，丽丽啊。 啊，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您在一起呢，是吗？ 啊，对对对，我们在一起的。 那您让他接个电话吧。 郭子上厕所了。要不我让他给你回过去？ 不用了，就让他在厕所里待着吧。去哪儿？ 我去上趟厕所。 站那儿。 又给谁打？你 喂，小四儿啊。 哎。 啊。我是你嫂子丽丽。 哎，嫂子。 啊，郭子到现在还没回来呢，说跟你在一起呢，是吗？ 啊？ 笑什么笑啊？ 哎呦，嫂子你就放心吧，郭哥和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放心。好，那你让你郭哥接个电话吧。啊？ 啊，郭哥，郭哥，郭哥，上厕所了。嫂子，他上厕所了，要么我让他回给你。 不用了，他在厕所呀，我就放心了。上厕所，上厕所，你们有点新的创意吗？ 有时候也说去食堂。 是。 谁来的？哎呀，小四儿，你就没事找事儿吧你。哎呀，喂 喂， 小四儿， 郭子你在哪儿呢？ 我在家呢。 得了，别蒙我了。我告诉你啊，嫂子来电话了，我帮你圆过去了。现在放下电话，马上回家。 你瞅瞅人家， 哎，怎么旁边有个女的？ 啊， 谁？那她是那谁？ 我不管她是谁，别忘了你是谁。 你没事找事有意思吗？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我对天起誓，我对你一百个真心，一百个诚心。 我对你是一百个不放心。 你干嘛去啊？ 我去问问他们，还哥们呢，合起伙来撒谎是不是？ 干嘛干嘛？行了行了，我错了。 行了，你起来， 我没弄。 我必须的。 哎呀，差不多，回来。你用谎言去验证谎言，得到的一定是谎言。 我 是我没跟他们在一起，他们说我跟他们在一起了，撒了谎。但是我明明在家，你却说我没在家，你撒谎了没有？ 我撒谎不是为咱俩好吗？ 人家更为了咱俩好，亲爱的，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儿，一句话能坏事儿，一句话能产生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句你心里阳光一点好不好？ 再说了，你用这种方法去问人家，谁都这么回答。 我们那些小姐妹绝对不会这么回答。 你快拉倒吧，人之常情，谁都这样。 什么谁都这样，绝对不会。 好， 给谁打？ 菲菲。喂。 喂。 菲菲啊。 哪位啊？ 哎，你好，我是你郭哥。 哦，郭哥。 你先坐会儿。 喂，郭哥。 什么郭哥？ 菲菲啊，是这样的，这个你丽丽姐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你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嗯，对的，我们是在一起加班呢。 我那麻烦你让她接个电话。 你等一下。丽丽，丽丽，哎呀，你怎么这个时候上厕所呀？郭哥，丽丽在厕所呢，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吧。 不用了，她在厕所我就放心了。 哎呀，怎么会这样？ 我说吧，一句话的事儿，人家肯定是为了咱好。 不行，人你给李阿姨打，我就相信李阿姨。 给李阿姨打什么？ 你打不打？ 哎呀，别没事找事儿了。 哎呀，不打，我打。 干嘛？ 通了，快说，李阿姨。 喂。喂。 喂，李阿姨 啊， 你好，我是郭子 啊，小郭呀， 啊，是这样的，李阿姨，这个丽丽啊下班以后没回家，说跟您在一块加班呢，是吗？ 没有啊。 you 喂，李阿姨，那没事算了。 哎，小郭，丽丽她上厕所了，要不一会儿我看她给你回电话。 不用了，李阿姨，谢谢你。 You 怎么会这样？ 来，自己把那手捋直了。我说什么来着？一句话的事儿，一句话能成事，一句话能坏事，你心里能不能阳光一点啊？ 呀，李阿姨，快快，你说 我不管， 我怎么说？ 你自己爱说什么说什么。 喂。李阿姨， 丽丽啊，你在哪儿呢？ 啊，我在家呢。 别蒙我了，郭子来电话了，急坏了，满世界找你呢。你赶紧回家，别叫郭子着急啊。 我真在家呢。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这么回事儿，本来我在家，郭子说我不在家，看您能不能帮我们打个圆场。结果呀，您上当了。李阿姨，李阿姨，对不起啊，您没事吧？ 哎，这个当啊，我上就上了，只要你们小两口和和美美，幸福平安，我就放心了。 丽丽，我对天起誓，我从来没有对你撒过谎。 我也是郭子，我从来没有骗过你。 从今以后，咱俩都阳光点哦。 嗯。 从今以后，咱俩 嗯。 哦我 都饿了， 下饺子了，咱们回家吃去。 哎呀，快走啊！ 快，都几点了？来来， 快快！喂， 喂， 啊，啊，啊，哦， 啊 啊 啊 啊！哎呀，别闹了，是大姐来的电话。 大姐，什么事儿？ 大姐是二婚，有个前夫，你知道吧？ 我当然知道了，那美国人。 对。 后来他们俩离婚了，美国人带着孩子回国了， 现在又带着孩子回来了。 啊， 大姐呀，想见孩子，孩子想见大姐，可是现在的大姐夫不有点小心眼吗？ 哎呦，我太了解他了。 大姐呀，说去见孩子，就说到咱们这儿来了，让咱俩帮打个圆场。 就这点事儿，我当什么？待会儿大姐夫来电话，我接，快走快走。 嗯， 没问题。 来了，快接，说来就来了，快。 哎呀，喂， 哎， 谁呀？ 我是大姐夫， 美国的，中国的。喂，这个大姐夫，什么事啊？哦，你是不是想问大姐夫，大姐来没来我们家？ 来了，刚进门。啊，在你们家呢？ 嗯， 那你让他接个电话。 又来了，大姐， 大姐，你看见大姐了吗？ 啊，郭总，郭总呀， 真聪明，一学就会。喂，她上厕所了。 你把门打开。 她在厕所，我去开门，有点不合适吧？ 我是说，你把房门打开，我就在你们家门口呢。 完了完了，来了，圆吧圆吧，你说你能圆好的，你自己圆去吧。 还没挂呢，哎呀。快去开门！ 你去开！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石头剪子布。嗯， 石头剪子布。 开门！ 哇！你开门！ 我赢了！ 谁赢谁开。 大姐夫，大姐在厕所呢。 大姐在厕所呢。 大姐真 在 厕 所 呢。 哎，郭子，你这怎么了？这是 一直想上厕所没来得及。 哎呀，再憋会儿，大姐在厕所呢。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没来你们家，这厕所根本就没人 啊。 你怎么知道？嗯， 哎，你大姐那个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这事儿你们知道吧？啊，不是，是知道还是不知道啊？ 哪儿漏电了？ 行了，别演了。你大姐那前夫带着孩子从美国回来了啊，怕我心眼小就没跟我说这事儿。这其实不就是一个孩子想见妈妈、想见孩子的事儿吗？今天说出去吃顿饭，慌慌张张就走了。可是这钱包没拿，郭导，这场合我去不合适。我说你们俩看看谁帮我把这钱包送过去。 送钱包干嘛？ 你怎么不明白呀？这饭咱得请，咱不能在美国人面前跌份儿。 大姐夫、啊、你太阳光了。大姐夫，哎呀，你说的太对，我们俩正说呢，跟人家圆，给人家圆，你说的一句话的事儿，实话实说比什么都强，对吧，丽丽？这钱包我去送。 哎，你们去吃饭，这钱包我去送。 我不想吃饭，我还想看看美国大姐夫呢。 啊， 不是，我说看美国大姐夫怎么看也没有中国大姐夫棒。啊，哎，待会儿咱们一块走，我去上趟厕所。 好。哎呀，郭子，电话 帮我接一下，就说我去厕所了。 啊，谁信呢？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接着跟您聊有关这打电话的段子。经常打电话的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当您非常忙的时候，正好有人打来电话，啰嗦了老半天，您是听不清他说什么事儿。这个时候相信肯定是又气又急。相声大师马季曾经说过一段相声叫打电话，讽刺了这种现象。其实还有两位相声演员也说过一段类似的相声，他们就是胡仲仁与回婉华。这俩人合说的打电话，讽刺的也是打电话啰嗦、耽误时间、耽误事儿的现象，但是他们使用的是比较有时代特色的买袜套的故事，在表演方面也比马季先生的那个打电话节奏要快一点啊。可能您还不知道，这段相声逗哏的胡仲仁曾经给侯宝林先生捧过哏，而捧哏的演员回婉华是相声泰斗张寿臣的干女儿，牛振华的师傅。这样一个强强联手组合的水平到底怎么样呢？你来听一听就知道了。请听胡仲仁回婉华带来的相声小段打电话。 您看这个相声啊，是语言的一种艺术。 哎，对。 不过说话呀，也应当注意节约。 哎，说话有什么节约的地方？ 怎么？ 怎么说话还有节约？说三句吗？说一句？ 不是 啊。 你看普通说话问题还不大。 是啊。 主要在打电话上，你要注意节约。 打电话。 应当三句话最好就说三句话， 嗯， 应当五句话就说五句话， 也对， 语言越精炼越好。 是了， 如果你要是废话连篇呢， 嗯， 一方面影响别人通话， 嗯， 再一方面呢也浪费电力。 是那样， 你看公用电话也一样， 是啊， 花5分钱打一次， 嗯， 那语言越精炼越好。 哦， 我经常上我们界饼那个公用电话站串门去， 嗯， 有人打电话非常精炼。 哦， 喂，你是老张吗？我求你件事情。下班少堂累，到趟百花大楼替我买上裤袜套，颜色灰颜色的，钱不够你替我垫上。好，谢谢你，再见。 哎，很精炼， 没用2-3秒钟。 是啊， 另外来位打电话的也是这么件事情。 怎么着？ 说有2钟头。 你这话太夸大了，2钟头啊呀！ 你要不相信，我给你学学。 那你学学。 喂，你这小张吗？ 我想求你件事情，不知道你能不能替我办到。嗯，如果你能替我办的话，你就替我跑一趟，否则的话我明天自己去也可以。 这不废话 啊？什么事啊？是你这样，我打算给你两块钱，求你受下累，到趟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中间路西东岸上南门对过大圆木头把口那个百货公司。 好，你靠百货大楼不完了吗？ 你如果骑自行车去的话嘛，门口有存车处，每辆是2分钱，照顾你车子非常安全的。可是看看谁的车了啊？要是你自己车嘛，你就骑着去；要是别人车，最好不要借。可以应该看看对方什么样车子。如果是新车嘛，借着骑也可以。可是恐怕人家买的新车又不乐意借别人骑，对不对？要是旧车，旧车最好不要借呀、借旧车不太上算呐。上次我因为有点急事，借一辆旧车，结果走到半道中轴坏了，修了修了花了100.5块，你可多倒霉呀、你看谁的车了啊？要是你自己车就骑着去，要是你没车嘛，你坐公共汽车去也可以啊，坐无轨电车也可以啊，看你哪边下车了。如果那金红口下车嘛，那地名叫青年会，又叫米市大街，又叫红星电影院，要在金红口上下车之后，就金红的一直往西走，出了西口往南一拐弯就到了。如果你往南口下车也可以嘛，下车你要过马路啊，要走人行横道线，注意来往车辆，留人大人小孩老太太。过了马路一直往北走，不远就到了。据我初步估计，大概是182.5步。到了百货大楼，最好上1楼，也许是2楼，可能是3楼吧。最好你找一下棉织布吧，替我买上裤袜套，颜色要灰颜色的，颜色可不要太深了啊，太深了不太美观。颜色不要太浅喽，太浅了冬天穿着不合适。有朵花也可以，没有花的可以对付了。颜色不要太鲜艳，也不要太朴素，最好要符合我心意的。我给你2块钱啊，如果有富裕替我找回来，要是不够你替我垫上下月开。我一定会给你，因为我这人也不会算账，因为我就喜欢痛快，不喜欢乱啰嗦的，还乱啰嗦的。 哎，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这段胡仲仁和回婉华带来的相声小段《打电话》，各种各样有趣的电话。你看，我们已经听过了善意的谎言电话，没完没了的啰嗦电话，还有一些更有趣的，比方说让人哭笑不得的咨询电话，还有自说自话的无线电话。这些打电话的故事说的又是什么呢？稍后再带给您吧，先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黄品源的《当我再次接到电话的时候》。歌曲过后稍事休息，广告和信息之后继续今天娱乐大篷车之快乐之旅，稍后见。 既然已决定要分手，为何还要打电话给我？你说你已经不在，既然你还有那